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星期一嘅一劇之本啊，咁啊九點鐘嘅新聞之後咧，喺直播室就有馮傑啦、黃曉初同埋六姑何敏文嘅。 Hello， 咁啊，今日我哋咧開始之前，我想問下兩位食咗飯未呢？ 我食咗啦，我好飽啊！ 係啦，九點幾鐘就食咗飯啦，應該嚇。今日我哋呢一個故事咧，同食嘢有啲關係嘅。 係， 我哋係咪應該用啲即係用另一個通去講咧？即係 點解用另外一個通講啫？ 食嘢有另一個經律嘅通。 食嘢做乜咁經律啫？ 因為佢 當你食嘅嘢唔係正常人食嘅嘢。 係咁咩？ 究竟咩係正常人，咩唔正常人咧？ 嘉明係咪嘉明係咪食咗嘉明？ 我哋喺上一集嘅暴風雨度都喺度討論緊咩為之正常，咩為之唔正常。咁啊，今集咧，我哋繼續延續呢個瘋狂嘅系列， 係 咁啊，揀嚟一套經典嘅經律電影啊， 係有聽眾叫我哋講嘅，其實 係啦，都係一位聽眾之前都已經提出過話，誒、哎，不如講下呢套電影啦。咁、我哋就今次特登揀咗呢個電影出嚟講，咁就係、是、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沉默的羔羊啊。 系啊，我好静啊，所以我 你觉得自己系高人。 呢套电影嘅编剧咧就系 Ted Talley 啦，咁就系一个美国嘅剧作家嚟嘅。呢一个电影就系1991年咧喺美国上映嘅，咁啊当然啦，咁经典亦都攞咗好多嘅奖项啦。 我估唔到原来佢攞咗咁多个，即系攞晒最佳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电影、最佳改编剧本同埋最佳男女主角，差唔多所有主要项目佢攞晒， 数啊，系啦，大奖攞晒。 所以咁經典嘅電影，我哋冇理由唔講下嘅。咁啊，我咧就尋晚咧先至去重温呢一套電影嘅。咁啊，仲要尋晚夜媽媽12點鐘啊嘛，打開嗰只影碟啦，咁樣就睇嘅。哇！咁跟住咧，我嘅女朋友就話：你做乜夜媽媽睇啲咁得人驚嘅戲啊？咁樣 就係夜晚黑先睇噶嘛？呢啲戲 咁啊，夜媽媽有冇好睇啫？ 熄曬燈咁樣你哋睇啊？咁啊，冇時間啊嘛，咁啊睇，即係未至於係好驚慄嘅，可能可以去到呢、這個。年紀或者呢個年代嗰種感覺會唔同咗，咁但係非常之好睇， 氣氛營造好嘅，氣氛營造好嘅個電影，睇嘅時候都係會驚嘅，同埋因為 Anthony Hopkins 啊，即係處理呢一個食人魔嘅呢個咁嘅角色咧，佢係處理得好好嘅，我真係覺得。 你知唔知佢係咧？佢係史上咧係佢戲份係得20幾分鐘嘅，但係佢係攞咗呢個最佳男主角，史上最短嘅。 你諗下好短嘅咋？佢喺個戲入面出現嘅場次係好少，但係實在太勁啦！因為佢成個戲第一個出場啦，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就係咧呢一個咁嘅 agent 咧，佢去到呢、這、一個瘋人院加監獄啦，就即係高度設防，然之後就過咗幾度閘，跟住開咗啲閘入面，就每一個倉入面都有個唔同嘅瘋人，嗰啲瘋人角色奇色啦，有啲人發神經，有啲亂叫啦，有啲乜嘢都好啦，講污糟嘢啦，乜都好啦，到最後見到佢嘅時候，佢係。佢唔係著西裝，佢著住個囚衣啦，但係好市正咁企度，係係好有禮貌。我咁樣呢個人，即係佢就係嗰個咁樣嘅殺人魔。然之後佢坐喺度傾偈嗰一段，一路係咁 close up 佢嘅就係咁將個鏡頭一路係咁 track in， 越嚟越近佢，越嚟越近佢，近到係淨係見到眉毛同埋個嘴唇 close up 到個咁嘅地步。嗰、那個咁樣嘅演出咧，係已經足夠佢去攞最佳男主角。 其實兩個都係㗎，呢邊 Jodie Foster 做嗰個，亦都係嗰個反應嗰、那個， 都 係大家就係營造嗰、那個。 係好犀利嘅，所以呢個戲到最後，即係除咗我哋講劇本啦，即係講故仔、講劇本之外咧，即係睇戲都係好好。一個1991年嘅電影，而家睇一啲都唔覺得過時，亦都係依然係覺得佢拍得好做到， 係。 系，冇错。 好啦，我哋之后再讲下呢个电影究竟有啲咩咁劲嘅地方啦。咁我哋依家休息一阵，转头咧同大家讲古仔。 一 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休息完翻嚟，继续一劇之本啊！我哋今日讲嘅劇本系《沉默的羔羊》，一套1991年嘅美国电影啊。当年咧，佢就赢咗呢个奥斯卡嘅最佳影片啦、最佳导演啦、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女主角，所有嘅奖都最重要嘅奖都赢晒啦。咁、我谂都好容易可以重温到呢一套嘅电影嘅。不过依家喺我哋节目度，不如就首先啊，请阿初同我哋去讲下呢一套电影嘅故仔大概系点样。 咁我好快咁样简略咁样讲啦，大家自己去买碟睇啦吓。咁啊，个戏一开始就系由阿 Judy Foster 饰演嘅一个，应该系仲系喺学堂度受紧训练嘅 FBI 嘅一个探员啦。就突然间喺佢训练嘅期间，就老板叫佢入去，就话喂，最近有单嘢想你帮我跟下嘅。因为佢哋系做啲叫 behavioral science， 即系研究人类嗰啲嘅行为啊、心理啊咁样。咁就我哋做紧啲咁嘅研究，就方便我哋系查其他案嘅。咁就好多呢啲咁样嘅奇怪怪嘅啲所谓嘅变态嘅人咧，我哋都访问过。唯一有一个咧，我哋就访问唔到佢。 变态杀手啊！ 系啦，一个变态杀手啊！因为就系第一就系呢个变态杀手咧，佢系一个食人狂啊，即系佢会食人嘅佢系。咁就我哋访问唔到佢，咁就想试下睇下你会唔会访问到佢咧。虽然你一个学员，但系因为你成绩好好啊，咁你试下啦，咁 go 咁佢就走去啦。咁去到就监狱长就同佢讲话：，喂，你小心啲，就唔好埋块玻璃度啊，点样？即系千叮万嘱一。萬樣嘢，我哋仲未見到呢個食人魔啦。咁我哋頭先講咗佢行到入去就見到呢個食人魔啦。呢個食人魔企咗喺度就好，佢係一個好理智、好清晰，而且係極度聰明嘅人。咁佢就同佢傾偈啦，就想了解一下。 因為呢一個人係一個醫生嚟嘅，本身自己 佢本身都係一個醫生，係一個心理醫生嚟嘅。咁但係佢自己就亦都係，即係頭先我哋都 off mic 我都討論過，究竟佢係咪？變態咧係唔係唔正常咧？咁佢只不過係其實係佢有一個其他人唔接受嘅癖好啫。咁其實應該係咁樣去睇嘅，就係識人咯。同埋因為呢樣嘢會危害到其他人啊嘛，所以佢就 社會唔接受佢呢個行為啦。但佢自己好清楚自己做乜嘢。 同埋因為佢真係已經識過人嘛，咁即係佢殺過人或者傷害過人啦，所以監禁喺佢亦都係絕對有理由嘅。所以就係一個咁樣嘅高度設防嘅一個監獄，同埋因為亦都已經有記錄，就係佢曾經試過喺一啲即係好。冇可能嘅環境之下，佢就已經係將人哋係佢唔知話係出去睇醫生定係咩，就已經話佢就將嗰個人咧咬佢啊，咬到佢咧，佢個下顎咧係要醫生同佢重整翻啊，然之後啊得翻一隻眼啊咁樣，即係係好變態、好恐怖嘅一件事。但係佢去到而家就坐喺度，嗨，我哋傾下偈啊咁樣。咁佢就對住呢一個咁樣嘅探員咧，佢就即係各種各樣嘢咧，佢開始觀察呢個探員，亦都係佢個觀察能力應該係幾細膩啊，雖然唔係重。但係佢好多嘢都係中嘅咁樣，咁亦都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到最後咧，其實佢係有少少唔合作，我都費事同你傾嘅，有乜好傾啫咁樣，咁就散 band 嘅啦原本。但係呢個 Judy Foster 飾演嘅個探員喺走嘅時候咧，就隔離有一個又係嗰啲嘅病友啦，係咪就做咗啲好唔禮貌嘅舉動啦，就整污糟咗 Judy Foster 啦。咁呢個醫生知道咗呢件事，因為佢喺隔離房聽到嘛，即刻就叫阿探員你翻嚟，你下次再嚟過啊，因為我覺得佢好衰啊，咁冇禮貌。我唔中意人哋冇禮貌嘅。你下次再嚟，我再幫你。同埋咧，你翻去同我查一樣嘢，快啲去查，就係一個叫 Movet， 應該係 MOFET。You look for Movet yourself， 咁佢講一樣咁嘅嘢嘅。咁佢就走去抄啦，就係話佢一個病人嚟嘅。咁佢就話：喂，翻到去邊抄到啫？咩病歷都冇曬，而家冇個咁嘅人喎。咁但係咧喺呢一個探員嘅機智底下咧，佢聽下就嗰句説話有啲唔對路，就係點解會係 Movet yourself？ 點解佢要講呢樣嘢？跟住佢就發現咗原來 yourself。咧係一間鋪頭名嚟嘅，應該係咁就揾到間鋪頭，其實係一個出租啲貨倉俾人哋擺嘢咁樣。咁去到嗰度咧，就真係揾到有啲唔正常嘅啦，就係、是、咧有一個人頭啊，就係、是、一個死咗嘅人嘅人頭喺入邊。而呢一個人咧，就其實真係啊醫生嘅一個病人嚟嘅之前。咁佢查到啲咁嘅嘢之後，咁佢已經係比其他人係更加叻啦。因為呢一個醫生其實亦都唔係話即係善男信女就咁講你去查咩啦咁樣。佢係有心即係出啲謎語啊，令到有啲難度啊。佢亦都想考驗下呢一個探員。咁而探員亦都係好醒目咁樣，佢真係查到啲嘢啦。 咁佢查到啲嘢之後咧，就翻去啊同上司講啦，跟住先發現其實成單嘢咧就唔係咁簡單地係一個循例式嘅資料搜集，原來就係查緊一單咧係轟動一時，當時發生緊嘅一單命案，就係、是、有一個叫 Buffalo Bill 呢、這個水牛比爾啊，就係佢連環殺手，就佢、是、已經咧係將五個人咧係殺咗，然之後將佢身上面一啲皮咧係切咗落嚟嘅，咁就係查緊呢單案，而輾轉呢樣嘢亦都俾嗰個監獄長，即、就、係、是、精神病院嗰個院長咧就。知道咗，咁你就覺得喂，咁你冇理由你走去訪問佢，訪問完佢嗰啲所有資料又唔同我分享嘅啫，即係你如果真係到最後查到單案，我哋都有功勞啊咁樣。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開始有啲交互噶，同嗰個監獄長。但係咧，呢個 Judy Foster 飾演嘅呢個探員亦都係喂，你有咩你唔好同我講，我咧就係按本子辦事嘅啫，你唔好同我講咁多嘢。你有咩事咧，你就告我啦，一係咁樣。咁佢到最後咧，亦都咧係真係開門見山就同呢一個醫生講就係，其實我哋係查緊呢單案，你幫唔幫到我？咁呢個醫生就話：哦，咁你如果攞曬佢啲資料嚟嘅話，我都有可能幫到你，但係我點解要幫你啊？咁樣。咁到最後咧，佢就即係呢個醫生其實亦都係攞嚟玩啦。佢就話：不如咁啦，我問啲你嘅嘢，你用你啲個人資料或者你自己嘅嘢就同我交換。你問我嘢，我又會問翻你嘢，咁我就肯俾啲嘢你啦。咁樣。咁啊，通過一個咁樣嘅交換咧，就開始得到多一啲嘅資料啦。而且咧，好不幸地，不幸事件繼續發生，就係呢個水牛比爾咧，又捉咗一個新嘅獵物。而呢個獵物嘅媽媽咧，就係一個 參議員 嚟嘅。咁呢個媽媽參議員咧，第一佢就上電視啦，即刻就想辦法，希望可以發出一啲訊息，就係令到呢個水牛比爾唔好殺咗佢個女啦，即係用咗唔同嘅手法啦。同埋到最後咧 ，Judy Foster 咧作為一個 agent 咧，就走去。同呢一個醫生講啦，佢話嗱，而家個受害人咧就係個參議員個女嚟嘅，所以我哋咧而家有一個咁樣嘅盤口，有一個協議咁嘅盤口開出嚟，就係、是、如果你可以喺受害人被害之前幫手救到佢，同埋揾到呢一個水牛比爾出嚟嘅話咧，咁我哋就有以下嘅好處俾翻你啊！你每年可以去邊度放假啊？點點啊？ 可以轉咗去第二個家，可以見到海， 因為佢啲畫畫啊，望到海，望到樹啊，咁你就會開心好多噶啦。咁聽落去都幾好啊，咁樣 仲有沙灘游水添。 每年有一個鐘頭可以俾佢游水，雖然高度設防扛住槍咁樣游水咁樣啦，咁佢就欣然即係亦都冇話欣唔欣然咁就接受咗啦，咁就幫佢啦，咁就俾咗啲唔同嘅資料佢啊，咁俾咗啲資料佢之後，佢亦都想辦法去查啦，但係後來呢個監獄長咧就有一日就走去揾呢一個醫生，就同佢講話，佢哋呃你嘅啫，根本就冇，我查過啦，我已經問過參議員，根本就冇一個咁樣嘅 offer 嘅，佢係呃你嘅啫。咁呢一個醫生當然就嬲嬲地啦，亦都咁佢嬲嬲地之下咧，佢就做咗一樣嘢嘅，就係佢唔知點樣，那個劇本入面亦都冇去講得清楚，就係、是、佢偷咗支筆。同埋佢咧就係講咗一樣嘢， 嗰個院長自己擺低咗支筆喺度， 佢擺低咗個大帽，佢攞電影偷到啊嘛，呢個就係佢犀利嘅地方啊。總之個電影就冇講，佢就偷到個支筆啦，偷到個支筆佢就開出另外一個盤口啦，就係話 OK， 我可以話俾你聽嗰個人係邊一個，我知道佢個名。因為其實個醫生就話佢已經心裏有數噶啦，但係佢就唔肯講。佢話有一個條件我就肯講啦，就係、是、你叫參議員嚟到我面前，我面對面我就會話俾佢聽啦。咁樣，咁既然佢開到咁嘅盤口，咁就真係要想辦法，一係就揾個議員入嚟，一係就揾佢出去啦。咁嗱嗱臨就即刻，因為救人啊，如救火就要鬥快嘛，所以即刻就已經運佢去揾個參議員，就喺個機場度個議員就已經喺度等佢啦。咁你就將佢知道嘅資料就講咗出嚟。同埋，因為呢個資料講咗出嚟之後，嗰、那個院長就邀功啦，對住啲記者係我查到嘅耶咁樣啦。咁但係 Judy Foster 咧就知道咗件事，同埋佢就知道，哎呀，原來佢都係俾自己嘅上司咧就 trap 咗嘅啫。個上司係呃佢，就話有個咁樣嘅盤口，有咁嘅協議，但係原來係假嘅。咁佢就走翻去就揾呢一個醫生啦。呢、這個咁樣嘅醫生咧，而家就用一個鐵籠就困住咗喺一個好大嘅地方，就有幾個人看住啦。咁啊喺講完之後咧，其實呢一個醫生咧就到最後係俾咗。少少嘅 hints 佢，俾多咗少少嘅 hints 佢，就令到呢個 Judy Foster 可以繼續去查單案。但係呢啲資料咧，就我哋輾轉亦都發現咧，就係其實佢之前俾個參議員嗰啲資料咧，亦都唔係完全準確嘅，亦都唔係完全啱。到最後喺呢個時候咧，就發生咗兩件事。第一件事就係呢一個殺人狂魔、食人狂魔嘅呢個醫生咧，佢就偷走啦。佢就只係用嗰支筆咧，就解開咗自己個鎖啦，亦都係重創咗嗰兩個看住佢嘅 死埋啦。 咁就到最後佢亦都係逃走咗。我睇個戲嘅時候，其實我亦都好肯定，就係其中我瞓喺度嗰個所謂嘅警察咧，其實就係嗰個醫生嚟㗎啦。我哋已經睇到㗎啦。咁就另一邊廂咧，就係 Judy Foster 就去 查嗰單案啦。咁佢就查到啲資料，就係其中一個受害者一路都以為第三個受害者咧，原來其實係第一個嚟嘅。而呢個醫生就講過話，咁嗰啲人點解會貪咧？嗰啲人貪一定係佢成日都見到嗰啲嘢，佢先會貪。如果唔係，佢唔會貪。而引申呢一句咧，佢就係知道應該咧第一個受害者係識得呢個水牛比爾，所以佢就由佢身邊開始查，佢就發現佢原來佢係車衫嘅，亦都車衫咧係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有一個唔知乜乜乜太太咁，佢就話之前個老闆，佢就去揾呢個乜乜乜太太咧，去到嗰度咧，點知就係水牛比爾而家住緊喺嗰度，根本呢個乜乜乜太太就係水牛比爾，咁而呢個水牛比爾就話啊乜乜太太佢搬走咗咯，我唔知喎咁樣啊，但係我有佢個仔個卡片，我揾下你入嚟坐下咁樣，入嚟坐下呢個水牛比爾就一路喺度戳佢啦，就係話啊會唔會係已經查到啲咩我哋都好擔心，有冇有啲指模啊、乜乜物啊咁樣。而咧呢一個 agent 咧，佢經過佢嘅觀察啊，就喺間屋入邊望一望啊，見到好重要嘅一個植物就係嗰只骷髏飛蛾。 飛蛾 就因為嗰只骷髏飛蛾就係喺嗰啲死者個喉嚨入邊啊嘛，有個揀揾到啊嘛，咁就一路都諗唔明，就係、是、除咗係醫生話過，就係應該係嗰個殺人犯咧，就係佢好想自己可以 transform， 可以轉變咗成為一啲靚嘅嘢，即係有理由推信係一樣咁嘅嘢。咁而佢見到嗰只飛蛾，所以佢就知道 好特別嘅，唔係即係美國會有嘅，係專登要買翻嚟先有嘅。 所以咧，佢就認定咗佢眼前呢個喺度抄緊卡片嘅人就係嗰個水牛比爾，即刻就掹槍就指佢啦，掹槍指住佢，而呢個水牛比爾亦都係攝下攝下就突然間走咗去咁樣，佢就追啦，咁就追咗入去個地牢度，就係困住肉心嗰個地方啦。其實唔係肉心嗰個係獵物嚟嘅，就係困住嗰個獵物嘅地方啦。但係到最後水牛比爾就係熄曬啲燈，而因為呢個水牛比爾喺犯案嘅時候都係用夜視鏡啊嘛，佢就用呢個夜視鏡就喺黑暗之中見到呢個探員嘅。咁到最後一場就係佢哋兩個喺一個咁樣嘅黑暗之中嘅對視咧，就一半好彩，一半佢醒目啦。咁就係到最後。咧就係呢個探員咧就開槍就制服咗呢一個水牛比爾，就係當場係中槍就身亡噶啦。咁到最後就救翻呢一個獵物出嚟啦，呢個參議員個女啦。而同時到最後啊，當然係升官發財啦，佢查到單大案，咁佢就 畢業順利畢業 啦，就做咗一個 special agent， 即係一個特別探員啦，唔係探員咁簡單，好特別噶啦而家咁樣。咁而到最後一幕就係喺佢嘅畢業禮嘅時候，電話響人揾佢，咁佢就聽呢個電話就係醫生揾佢，佢就誒、你去咗邊啊？咁個醫生就話我冇。我約咗個舊朋友食飯，我而家唔得閒同你講啦。但係你放心，我唔會嚟揾你，因為咧呢個世界有你喺度，我諗會開心啲。拜拜，收線。咁啊收咗線之後，我哋見到咩咧？就係、是、呢個醫生就係已經係留咗一把好靚嘅頭髮，戴住頂尖帽，就喺一個似係啲南美嘅地方，就係嗰個院長喺度好擔心，唔知走嚟走去，唔知要避啲咩，好明顯就係避緊呢個殺人魔啦，係咪？就喺呢個時候，呢、這個殺人魔就喺後面跟住佢，好悠遊自在咁。 因為呢個院長咧係曾經成日都代呢個醫生㗎，都係喺佢禁固嘅時候。 係啦，所以咧就到最後就係我哋見到佢哋兩個喺人群之中消失咧，個電影亦都喺呢度完咗嘅。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遊戲劇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馮傑啦、黃曉初同埋何敏文咧，今日同大家講《沉默的羔羊》。 我打算沉默噶啦，嚟緊你嚟講，係 你唔好真 係 以為自己係羔羊啦。 啱啱麥初同我哋講古仔嗰陣咧，就冇提到只羔羊。咁如果真係冇睇過個電影咧，就可能唔明白點解個電影叫做《沉默的羔羊》。又或者我睇完個電影啦，我都會諗點解個戲名叫做《沉默的羔羊》咧？ 我唔會講噶啦， 係 啦，你講啦。 羔羊喺呢一個電影入面係咪有啲咩象徵？ 係、哎、OK， 我講啦，我講啦。咁話說咧，就係、是、阿醫生啦，成日都要話即係 Jodie Foster 啦，去講一啲自己嘅嘢俾佢聽，做交換啦。咁唔知點解咁中意聽人哋啲嘢啦嚇。咁啊，咁 係 啦。咁嗰日係喺好呢個緊急嘅關頭啦。咁啊 ，Jodie Foster 為咗要得到啲資料啦，咁樣就真係講咗嘅。佢因為個醫生就問佢細個嘅時候最難忘啊， 最驚 嘅一個經驗係嘅一件事咁。咁佢就講咗俾佢聽，就原來啦，佢嗰陣時佢爸爸啦死咗之後咧，咁佢就媽媽就更加 早死咗噶啦，咁佢咧就被送咗去佢个亲戚屋企嗰度，咁就系一个牧场嚟嘅，又养咗好多羊噶，咁系啦，咁佢就话有一晚咧，佢就听到咧啲羊喺度叫啊，喺度系啦，喺度尖叫咁样，咁佢就走出去睇啦，咁然后就发现啲羊因为就系俾人劏啊，咁喺度叫，咁好似求救咁，对佢嚟讲好似啲羊喺度求救咁样，咁佢想放佢哋走啊，但系啲羊又唔走，咁佢就唯有咧就系走过去咧就抱起咗一只羊，抱住佢就跑啦咁样，咁但系因为佢自己都系好细路女嚟嘅啫，咁啊又唔系好有力啦，个只羊又重啦，咁佢跑到去 几里 啦，系啦，跑咗一阵咧，咁佢就即系支持唔住啦，咁啊就系俾人哋捉翻佢啦，咁样系啦，截住，俾差人截住咗，系啦。到最後，所以結果咧就係佢嗰個親戚啦，就好唔妥佢啦，咁樣就你要走啦，你唔可以喺度睇啦。咁嗰只羊咧，亦都係即係死咗噶。咁所以佢就話佢其實成日都仲會聽到咧，有陣時咧係即係啲羊可能尖叫咁樣，即係有一個咁嘅心結喺佢個心裡面嘅。咁啊，所以到最後啦，咁就佢救咗呢一個嗰、那個參議員個女之後咧，咁最後就係頭先阿初講啦，佢最後嗰幕就係嗰個醫生咧打俾佢啦，係佢畢業禮嘅時候打俾佢，就係同佢講咗句，就係話你而家啲羊係靜咗啦，即係冇再喺度嘈你啦咁樣，咁啊講咗一句咁樣嘅説話嘅，咁咧其實即係代表佢點解咁想做 FBI 咧，其實亦都係佢好想去救人啊，嗰種曾經救唔到嗰樣嘢係啦，咁佢。通過呢單案啦，佢終於救翻呢個女仔出嚟咧，咁就係令到佢嗰個結解咗啦，係咯，係嗰個結可以解咗咯。 嗯，今次呢一個劇本係改編自一本小説，咁啊，點解呢個電影大家會覺得咁經典啊，或者咁好睇？ 我唔講噶啦，我 又唔講。我覺得係佢個即係氣氛營造啦，即係一個驚慄嘅電影咧。其實佢係你見到咧好多嘢咧，佢係預先話俾你聽，即係好似啊 Jodie Foster 個上司啦，佢去見呢個醫生之前已經話俾你聽，嗱你咧就唔好同佢講私人嘢，佢唔知會點樣對你嘅。總之你唔好講啦咁。 同埋個戲入邊有一場，我覺得我哋頭先冇講到嘅，就係咧佢咪話隔離嗰個人啊對啊 Jodie Foster 唔係好禮貌嘅。第二次到 Jodie Foster 去探佢嘅时候咧，咁啲监狱嘅人就同佢讲：，哦，嗰个人死咗啦，嗰人自杀死咗。喺之前嗰晚咧，就系阿医生咧同佢细细声喺度讲嘢，讲完之后，第二日佢就 自己 系咬你死咗。即系你谂下嗰个人物嗰个恐怖咧，系咁样去建立嘅咯。 即系佢系一个即系佢已经未出现啊！呢个即系杀人医生未出现之前咧，已经系营造到咧，就系佢系一个好恐怖，同埋佢系一个心理医生啦，佢系好识得你啲心理，可以。即係 manipulate 到你諗乜嘢啊！即係嗰啲咁樣嘅，咁係，所以 Jodie Foster 行入去嘅時候咧，同埋我唔知我有感覺咧，就係呢個劇本，就係、是、你會佢嘅寫法咧，係你一定會代入去 Jodie Foster 嗰個角度啦、你跟住佢行入去就見到呢、一個，然之後佢哋嘅對白咧，你其實我啦，我都會諗。咦，佢咁样问我，我会点答呢？然之后我发觉，咦，我嘅答案应该好似冇 Foster 咁劲喎，所以你觉得，咦，佢都好劲喎。 系， 因为两个都系心理学嘅高手嚟噶嘛，即系佢都系读心理学噶嘛，因为个探员。咁咧就营造到呢两个人都系即系好劲嘅，尤其是个医生更加劲啦，即系佢可以即刻已经睇到话，啊 ，Jodie Foster 对鞋，你着咗对 suit， 但系对鞋就平嘅鞋，然之后就可以讲到佢一啲嘅过去啊，咁样。咁啊，即係高手過招嗰種感覺啦，同埋覺得呢個醫生係知道曬所有嘢嘅，基本上嗰樣營造到，咁啊， 即係呢個角色本身佢設計出嚟已經係十分之震撼到我哋一啲觀眾，所以喺我睇嘅時候，其實如果我哋用翻我哋討論開講主角嗰樣嘢，我哋都會喺翻 Jodie Foster 嗰一個嘅角度去跟住佢嘅觀點去認識呢一個嘅醫生啊，咁但係其實。主角嗰樣嘢可能我哋今次都唔會點樣去爭辯話係邊一個啦，都係 Jodie Foster 嗰個角色啦。咁但係我哋喺睇呢個電影嘅時候，但係我哋可能會比較多啲著重喺睇個醫生嗰個角色嗰、那個設定上面咯。咁呢一個其實都幾特別喎。 我都系唔讲噶啦，你讲。 我唔知啊，我成日觉得咧，即系呢个主角呢、這个。定義啦，我自己會比較咧傾向咧，中意就講一個係主線人物啦，同埋一個靈魂人物啦。我成日覺得個戲咧有陣時主線人物同靈魂人物係唔同噶，所以咧 有陣時 喺呢個戲上面好明顯咧，即係你跟住主線一定係 Jodie Foster 嗰個角色噶，即係你係跟住佢行成件事嘅，咁樣去經歷成件事啦，亦都係解咗佢嘅心魔。呢其實係一定係佢個戲嚟嘅。咁但係咧，你又我睇嘅時候，我又好覺得咧個。編劇啦，或者個原作者啦，佢其實好想寫嗰個人物咧，其實係個醫生嘅角色嘅喎。 咁我自己作為一個編劇咧，我有陣時都會有即係明白一樣嘢，就係其實你好想寫嘅係一個角色，但係咧你為咗要呈現呢個角色咧，你就要去設計好多其他嘅人物出嚟咧，去輔助你點樣去將呢個角色帶到出嚟。咁所以咧，你甚至係 Jodie Foster 嘅角色咧，似乎咧都係咁樣去出現咗嘅，係去寫嚟去輔助呢個靈魂人物嘅出現嘅。咁但係如果你就咁睇套戲咧，你就會覺得，咦？但係 Jodie Foster 個角色係主角喎，咁樣嘅時候咧，作為一個編劇聽到，其實係會覺得幾搞笑嘅，有一種感覺嘅。但係係啦，就 好奇怪，啱啱你所講係呢一個醫生嘅角色喺成套戲入面，可能佢出場只係20-30分鐘。咁如果我係一個編劇，我係好想，首先我係諗到一個呢個角色係想帶俾觀眾先嘅，咁跟住再揾其他外面嘅事件又好，人物又好，去幫點樣去呈現到呢個角色。不過最後呢個角色只係20-30分鐘出場，會唔會啊？我唔知啊，喺個平衡上面，又或者喺成個結構上面有冇問題嘅咧？ 我又覺得嗱，你而家出咗嚟個戲啦，你都會覺得嗰個角色好吸引喎，咁啊即係證明佢成功啦。 同埋其中一樣嘢，我認為咧，佢就係出得咁少，佢特別吸引啦。佢出得多咧，你反而佢唔係一個 enigma， 佢唔係一個謎啊，佢而家佢最正，佢係一個謎啊。所以佢個角色咁正咯。 當然就係咧，即係你會覺得佢無論係原作者或者呢個戲啦，佢都有續集嘅。其實佢都原作者都係嗰本書會繼續寫，就係以呢個醫生為主角嘅基本上。咁但係就係啦，你第一次出，如果你當你自己只可以做一套電影啦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將你心目中你最中意嘅呢個角色係呈現得最好咧？咁有陣時就真係好似阿初講，你係未必係將佢擺一個所謂嘅主角個位或者叫主線人物個位嘅。其實好多時，你睇到咧，唔止呢個戲，好多時候有啲戲咧都會用咁嘅形式嘅。譬如上次我哋有講個圖靈啦，佢寫圖靈，但係佢要寫一個警察嘅探員嘅都係，跟住佢點樣去查呢個圖靈咧，先帶到圖靈嘅故事。好明顯，圖靈先係個戲想講嘅人物嚟噶嘛，但係佢要揾一個人去帶你入去嗰個戲，咁好多時候都會用到呢個手法 嘅。我諗喺個理論上咧，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喺我腦入邊咧。我嘅認知咧，就其實冇乜好拗嘅，即係我唔係話佢一定啱或者一定錯或者點，但係即係起碼我自己就習慣咗咁嘅方法，我亦都喺度諗，喂，天下武功，即係每個人個耍法都可以唔同嘅，咁只不過係我而家就有一套，暫時我冇見到有啲乜嘢大嘅破綻幫到我自己，咁我就用緊一套咁樣嘅體系，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反而我自己咧，我就唔太執著於嗰個你叫佢主角又好，主線人物又好，乜都好。我個原因係我要揾一條線，一條中軸，令到我所有嘢可以拉翻埋一齊。即係呢個係即係我處理任何問題嘅時候，我自己已經本身有咁嘅習慣，而我到最後當有老師教咗呢套方法俾我嘅時候，我就發現，咦，呢樣嘢能夠幫助我去理解我目前所接觸嘅絕大部分嘅嗱，我唔係話呢個就係尚方寶劍就能夠解決曬所有問題，只不過係呢一個所謂嘅主角，就算係我哋咁樣講話，我哋覺得呢一個食人魔，佢係一個靈魂人物啦，我唔反對佢係一個靈魂人物，我唔反對佢係好重要，但系喺呢一个戏入边，我哋喺理论上去分析同埋去再去谂，如果我话我唔系话呢个戏而家有啲乜嘢唔好，但系当我哋能够 identify 到呢个戏个主角系 Jodie Foster 嘅时候，咁所以点解嗰个戏扭下会变咗到最后个小说会叫做 Silence of the Lambs， 因为个主角必须要系佢，而到最后当呢一个食人魔能够发展到一个故仔系佢能够成为一个主角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睇第二个戏系睇另外一个故仔，系关于呢个食人魔成为个主角喺嗰个戏去牵动呢样嘢，因为我所有嘢以呢一个作为个准则去评判我所有嘅设定能唔能够帮到呢一个成个故仔嘅推进嘛？即系个理论上只不过系咁样嘅啫，即系字眼上嘅嘢。 我绝对相信系因为咧，因为导演去睇个戏咧，我谂系同编剧或者系演员咧系真系有唔同嘅， 绝对有可能。 系啊，所以我睇到嘅，我绝对同意你讲嗰样嘢嘅。但系咧，我就因为我自己可能编剧，我就会睇到个编剧其实佢想最想写乜嘢，所以我就会知道其实你去分佢。喺我嘅角度啦，因為我唔需要去執行去拍呢套戲出嚟啊嘛。喺我嘅角度去睇嘅時候，我就會 發覺，咦，你要 identify 所謂嘅主角，有陣時其實唔係一件最重要嘅事嚟嘅，即係我就會咁樣睇嘅。咁所以，但係其實到最後可能都冇 conflict 嘅，因為你要揸住一條線去講。 同埋我好老實講，我覺得喺理論上喺編劇同埋導演嘅角度咧、特別喺編劇同導演嘅角度咧，係需要 identify 到呢樣嘢，然之後將個戲修正收窄。因為我諗喺個原小説或者係個編劇角度，因為我而家我已經冇辦法比較，即係大佬我20年前睇嗰個小説，我已經完全冇印象，我已經唔記得佢究竟係有啲咩分別，但係。我就當個小說係咁嘅先啦，即係當時佢就算係幾咁想寫呢個殺人魔嘅故事，幾咁想寫呢個殺人魔嘅角色，但係到最後佢發現要俾呢個人物出嚟咧，原來係要一個咁嘅事件，然之後呢個事件輾轉產生咗有一個咁樣嘅探員，而嗰個探員啊牽動所有嘅主要嘅行動嘅時候咧，佢亦都將嗰個主角咧好自然地當時喺小說入邊咧，將佢變咗做係呢一個咁樣嘅探員。嗱，我覺得呢個會係一個幾有趣嘅討論，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就係特別係喺小說改編做電影嘅時候，或者舞台劇嘅時候咧，好容易出現一啲問題，就係因為小說嘅篇幅咧，令到我哋可以咁做，可以咁做，可以寫多啲呢啲，俾多啲呢啲資料我哋都得。但係咧，我哋睇戲嘅時候比較難啲，我哋要追住咁樣一條線去，我哋會容易去啲。所以咧，有可能喺改編做小說嘅時候，其實有修正收窄嘅。原本小說究竟係咪咁，我唔能夠肯定，但係我只可以講嘅就係話，連個小說都叫做 Silence of the Lambs。當然，點解到最後嗰啲羊會唔慘叫啊？都可能係因為呢一個醫生做一樣嘢，就係、是、成件事原來係講呢個醫生點樣醫呢個 agent，都可以係嗰個主要嘅動作嚟嘅。但係而家咧就係入邊有兩個好大嘅枝節，第一就係呢個水牛比爾，第二就係呢個醫生佢要逃走，即係都輾轉變成咗一啲幾大嘅事件嚟嘅。但係當然啦，而家我去。睇個電影嘅時候，我作為一個導演或者作為一個戲劇文學指導，攞住呢個劇本嘅時候，我就一定會收集翻佢係喺呢一個主要嘅動力去推動成個戲向前，而有一個人執行緊佢，嗰個人就係呢一個咁嘅探員咯。 係，即係當然啦，即係有陣時候我覺得點樣睇主角呢樣嘢，即係主角本身呢個 definition 咧，即係喺唔同人都會有，譬如好似最近啦頒獎禮啊，即係最佳女主角係趙薇啊，親愛的，你如果睇佢個戲氛咧，佢個戲氛基本上咧係到個戲嘅差唔多三分二啊，即係過咗佢先出現嘅呢個角色，咁一定唔係帶動住成個戲噶啦。咁但係咧，佢就會係女主角啦，叫做咁，所以呢個主角有陣時咧，確實係唔同人咧心裏面可能又會有一啲嘅唔同嘅解讀都未定嘅。 唔係，我好老實講，我認為呢一個狀況主因係因為啲商業考慮令到我哋而家咁睇嘅啫。即係你同我講話六大影帝做嗰個戲，咁六個都係主角，我點做啫，大佬啊，做唔到噶嘛，係嘛？即係你頭先講個趙薇嗰個情況，亦都係一啲商業考慮。 但係咧，係咪真係每一個戲都只係得一個主角呢？又係翻呢個話題啦。即係我哋平時就係講啦，如果你男女主角咁起碼係兩個人啦，又或者有啲戲係咪真係一個人條線就係穿得曬咧？即係有好多戲絕對 係 得。 第一，你頭先講嗰個所謂男女主角就已經係俾一個而家存在咗嘅狀況，令到我哋以嗰個狀況嚟睇翻嗰個理論啦。如果我嗰個理論，我講呢個理論其實唔係我講嘅，我呢個理論係阿里士多德嘅 poetics， 即係我都係跟住呢一個咁嘅理論主要去講。而呢個理論到最後，我認為佢解通翻曬所有嘢，所有嘢翻去呢度嘅時候解得通。而我冇見過有人 deviate 咗之後，佢係完全通到啊嘛，即係所以只不過係咁樣嘅啫，即係係可以 deviate 嘅，但係你冇理由係話哦，我而家咧我 develop 一個新嘅理論，就係咧一個戲一定有兩個主角嘅。如果你講得通嘅話咧，咁我哋有得繼續討論 落去。我明啦，咁其實可能嗰樣嘢唔係話一個理論係咪可以 apply 所有戲，而係有冇一啲 exception to 呢一個理論？ 冇錯啦，係啦 ，exception 係一定有嘅，又或者嗰個比重，同埋因為呢個所謂嘅主角唔代表佢要 dominate 咗個戲超過70%，佢就係啦，即係都唔係嘅，係因為喺我哋評判個戲嘅時候啦，就算係我哋之前冇耐之前講過啦，推銷員之死，推銷員之死，你諗翻其實好多場次個推銷員唔喺度噶。但係係咪個戲就唔成立啊？又或者係佢嗰個而家個出現個比重只係得50%，佢就唔係個主角。其實佢一樣係個主角嚟噶。但係喺個理論我哋去評判嘅時候就係、是、OK， 就算呢場戲個主角唔喺度啦，呢一場戲對於嗰個主角嘅嗰個歷程啊，究竟有咩影響？ 對於成個主要事件有咩影響？其實喺個理論上都係關翻個主角事噶嘛，即係唔會由於有一場戲淨係得個阿 Linda 嗰個媽媽就同嗰兩個仔，咁會唔會阿 Linda 又係個主角啊？其實到最後我哋係攞住呢個理論，其實係佢係一啲尺嚟嘅啫，幫我哋量度。我哋量度咗，咦呢、這個戲嗰個主角應該係佢，咁我哋就睇下其他嗰啲戲幫唔幫到啦。幫唔到嘅話，我哋就可能要調整啦。其實個理論到最後我都係我同我啲學生，我成日都講一句説話，就係呢啲咁嘅所謂嘅理論咧。佢哋唔係 regulations 嚟噶，唔係規矩嚟噶，係工具。我哋只不過攞住啲工具去幫我哋去評判我哋目前嘅嘢。如果呢啲理論係幫到你，我哋用佢。佢真係幫唔到你嘅話，你就換個件架撐啦。你可以換架撐噶， 係 啊。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最後咧，我又想問多一樣嘢，就係喺呢個戲咧，當阿醫生逃走咗之後，其實我一直喺度即係期待緊佢同阿主角 Jodie Foster 之間會唔會仲有一啲即係個高潮嘅位啊？就係佢哋會唔會仲有啲教授啊、醫生去揾佢啊之間？但係其實喺 Jodie Foster 即係叫做殺死咗呢個水牛比爾之後，好快個戲就完咗嘅咯。咁其實我仲追緊嘅嗰樣嘢。但係嗰個位突然之間，淨係醫生打個電話翻嚟，我諗住之後點點點啦，咁樣約個朋友食飯啦，咁就完咗。其實呢一個結局會唔會有啲叫做未完到咧？好似總係吊緊胃口。 可能係當然你商業嚟講，佢可能想你追下一集啦。但係我覺得 下集都冇交代。 但係咧，我又覺得咧，其實 Jodie Foster 有一句㗎，佢個 roommate 咧同佢講：你驚唔驚而家佢會嚟揾你啊？咁樣佢係話我唔驚，佢唔會嚟揾我㗎，因為佢會覺得咁樣係好冇禮貌。同埋我諗亦都係咧，其實 Jodie Foster 點解個醫生唔會即係想害佢咧？或者未必係呢刻，就是、因為佢真係坦白㗎嘛，對佢。佢真係佢當佢問佢叫佢講自己嘢嘅時候，佢真係願意坦白對佢。咁所以咧，喺呢個醫生嘅角度 ，Jodie Foster 呢個角色未必係佢會想去加害啊，或者未必想 加害，或者唔一定係殺佢，但係總係有條尾巴喺度。 欲之後事如何嘛？始終都係有一個欲之後事如何 咯。 但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個戲其中一樣有趣嘅嘢咯。因為呢兩個角色嘅設立，佢哋兩個由一開始一個明顯敵對啊，一個係犯人，一個係一個警官，係咪？因為明顯係敵對啊，到最後一個惺惺相惜，呢個惺惺相惜到最後咧，其實到最後嗰啲都係謎語嚟噶。我約咗一個舊朋友去食餐飯咁樣，我而家唔得閒同你傾啦，拜拜。其實係一個警官嘅角度，以 Jodie Foster 喺呢個戲入邊嗰個設定啊，佢聽完之後，舊朋友有幾多個舊朋友咧？就係佢噶啦。咁可能之後佢係有一連串嘅行動，就去救佢都有可能。但係而家有趣嘅就係佢呢度 provide 咗一個懸念啊，即係呢個懸念究竟呢個故事會點樣發生落去？而最重要嗰個事件就係水牛比爾嘅事件係已經完成咗。但係我自己作為一個觀眾外睇嘅時候，我喺度諗，哇！其實呢一個咁樣嘅食人魔可能仲喺人世間喺某個角落佢仲係存在緊，呢一個咁樣嘅 經歷嗰個感覺 係 keep 你就放咗佢係，所以先至繼續有呢種嘅經歷喺度。 所以我自己唔覺得話完全埋唔到尾咁，因為嗰個故仔其實而家嗰個埋尾咧，我個睇法係咩咧？就係個醫生同你講，我唔會嚟揾你，你亦都唔使旨意揾到我，冇可能噶啦。我會繼續做我想做嘅，你就繼續做你想做嘅，因為你係一個有趣嘅人。拜拜。 但 係 當你 再見， 你亦都估。都系当两个人都做紧呢样嘢，其实佢哋有机会交汇噶嘛，系啊。 哦，呢个就系嗰个余音袅袅就喺呢一度啦， 就好睇咯，我觉得都系好睇嘅。 因为我就系谂住，如果有事件或者铺咗一啲嘢出嚟，就应该要解决咁样先至好完整咁样成件事。我完成咗啦，我睇完个戏啦。但系如果佢留翻一条咁样嘅尾巴，会唔会我哋离开戏院嘅时候更加会有嗰种经历？ 我觉得有时系有好处嘅，有啲系即系所谓 open ending 啫嘛。其实呢个都系 open ending 咧，因为喺某啲国家咧，你系唔可以俾嗰啲坏人逍遥法外噶嘛，嗰啲戏入边。咁喺嗰啲国家嗰度咧，就你永远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品味， 即系你冇咁样嘅可能性咯。 系啦，冇 咗 呢啲咁样。但系而家呢一个感觉系第一，作为一个经历片，就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如果我哋有一刻。 信嘅话，哦，可能呢个世界有啲咁人喺我哋身边存在紧嘅。你突然间遇到个好醒人，你会喺度谂，大佬。 同埋系啊，同埋你会谂你再写落去，你要点样写咧？你写到佢死咗，即系你要杀死咗佢，定系点样咧？你其实你好难收得靓嘅，反而系啊。 而家咁样，我觉得系 系啊，都好好噶。 嗯 ，OK， 好啦，咁今日就唔该晒阿初啦，同埋阿乐姑嘅，同我哋讲咗《沉默的羔羊》啊，咁啊背后好多嘅谂法啦，咁下个礼拜我哋会讲一个咩剧本好呢？我哋嘅疯人系列系咪完结咗呢？ 暂时完结咗先啦。 咁啊，我哋讲咗电影啦，咁啊，对上一套又系电影啦，咁不如我哋唔讲电影啦，我哋讲电视 啦。 电视剧，电视剧近排有咩好推介？ 我最中意讲电视，你哋知噶啦。 系啊，近排有一套，我觉得咧系即系。有一世纪香港嘅电视水平系终于达到咗一个应该要达到嘅水准啊，冇错啊！ 有一世纪电视嘅水平，你唔会系讲紧嗰啲武媚娘之类嗰啲系嘛？ 唔系啦， 即系嗰个水平拉低咗嘅。 我梗系 嗰条空线系拉低咗。 我系同一日剧美剧去比较噶。 Okay, okay, 我哋系终于有一套系我觉得可以追得上啦，系、 okay, 啊。 咁究竟系咩咧，六姑？ 系啊，就系、是、呢个香港电视嘅《导火新闻线》啊。 导火新闻先，咁大家如果有兴趣睇嘅就， 我哋讲第一集啦，我哋讲 好啊，呢个礼拜大家可以上去个网上面啦，睇第一集导火新闻先，咁下个礼拜我哋翻嚟一齐讨论下，咁今个礼拜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 再见， 拜拜。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